会主意美好的今

书法，如今你传授的是什么说法？不美为康，你谎言不准为娘，我的本章娇儿啊娇儿啊，你的富贵国身在外，可叹不能够救儿郎，倘我儿把命丧，小儿半儿痛断肠，他小儿半儿痛断肠，眼泪痛干 大家带来《金沙江》选段，有请。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曲江池》。 上船